长。 哦，这 thank you. 知二位大人驾到，也不是冤名。 齐大人，你打马走官倒是好雅兴啊！ 应知江山隐忧在，未敢枉为父年华。 哎呦，瞧瞧！咱们齐大人是一贯的忧国忧民呐、 啊！二位大人到此何干？ 无忧别事，与你道喜来了。 齐某何喜之忧？ 圣旨到了，您呐、啊，接旨吧。 齐继光接旨， 万岁！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倭寇一出，鞑靼一周，南北一无战事。总兵一职由赵文化代理，戚继光体弱多病，圣上恩赐，在家休养生息。 您呐、啊，在家好好的歇着吧。 Thank you. 我给您挂红灯来了。 多谢大人，不过也罢。 哎，那哪成啊，快过年了，咱总得有个红火劲儿不是？ 您又想儿子了吧？ 哎，别整天这么闷闷不乐的，您可别愁坏了身子。我给夫人挂红灯，屋里屋外亮堂堂啊啊啊啊啊啊啊，是小儿断骨血，你的战场气足兵大金风开。有道是孤独是亲生，眼睁睁看着你们母子是在荒唐。 要说呢，这事儿都怨起总兵，他也特狠了点儿，连自己的儿子他都…… 你与我出去！ 哎，你别上火啊！您听我说呀， 送客。 怎么说的？好，好，我走，我走，我还不成吗？ 一时你我心同陌路，贴心的皇儿你是不讲半分，心中悲愤我也知晓，可如今我已不是往昔之人，每行一步为时艰难，为父好想找个人儿谈上一谈。 你有病可寻，有仗可答，何如我一无所有？ 夫人， 早些安息，待我与你铺床。 夫人，为父愧对于你， 莫说这些，叫人。

想想儿面容，年年孤单的你和我，望一望大明的平安城。 去我叹息，休遣那归程，人间相爱多深奥，他的心中何曾得 头依旧消愁，愁更愁啊。 满江红，风好

敬啊，自敬啊。忽听到僧罗在此讲你话，素行一片寂静夜，今夜自此断肠声。 一道圣旨永会康啊老奴先生同家方梦萦奉旨圣公瑾我命应上有事绝无恙父母心急泪冲心方有路遇到我家从此我愧得梦萦心不居啊又怎能免向往上洒江诗情泪成下皇宫怎能容忍他我洒江诗情泪成下皇上你可为他皇上你也是生死皇上自信傲天下皇上自立不能皇上行为真与假兄弟情分曾经与 心苦解开历几年

心心骄傲故地根色子家境我最难逃我无子家有时谁苦痛好皮家依旧闻儿富贵松同情人房地房走地走家是白地白铺地铺铺地滚滚绵绵，滚滚烫的滚根残烛，一朵暖红。 来到这穷乡僻壤之故，听是江暖金枝啊美，山人水远茶我香，因此一路来上晚，故转到此好风光。Thank you.

Thank you. 这样，八百里千子也当了真，一曲金山无踪影，我是周盼玉灯几杀人，哪能我带着青儿去幸福谁满金山哦。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Thank you.

我谅你呀、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 讲。 自古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劝你呀、再没有自命不凡，狗眼看人。 可恼。我小二郎，哎，你养了几个娃娃啊？你给我注意呀，小姑娘，你说话呀？你对不上来了，你说不出话来了，冲啊！这招牌打碎。 是，骑马。 你烦我儿子你！ 你那个儿子不先想，道长告罪了。 想 他来在边上，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盘问他的亲娘。啊！ 岂有此理！成何体统，他也不像话了啊！哎呦，哎呦， 听众朋友，再会。